终于只让一个人关怀，关起门来还有什么意外，好像一辈子一切都已安排，这完美生活美好的好应该，终于成为他终身最爱，被围绕也同样被依赖，雨下梦想锁在门外，沉默像牢固的城堡，里面不自由，流浪在外却不自在，走进来闯进来逃进来躲进来，在诺言里发展未来，留下来停下来，这日子过下来，醒不来的想象不来，看门外想进来，看窗外想离开，难怪那么多人选择徘徊，最容易满足的人才会忘了问精不精彩，在路上对着阳台朝拜，不好意思说，用自由换自在，也别想过去忐忑的好痛快，远离孤独的人山人海，要期待、yeah、好像赢了人生决赛，才会成立张灯结彩，好像终于能对全世界有个交代，走进来闯进来逃进来躲进来，在诺言里发展未来，留下来停下来，这日子发展未来，留下来停下来，这日子